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好累。 哎，好烦。 心情不错。 有点低落。 上午十一点，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北京时间11:0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怎么样，这个扬琴的声音串起来了，自行车链条也串起了冰糖葫芦。所以我们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冰糖葫芦味儿的自行车歌王。 自行车的两个轮转动的地球，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怎么样？刚刚的冰糖葫芦味还合您的口味吗？哎，今天点冰糖葫芦的人还真挺多的哈、啊，估计可能真的就像绿野仙踪所说的，冬天的北京就是山楂味的啊。对，还有只好空白说，那也是叫糖墩儿，好像糖墩儿显得就这冰糖葫芦可爱了起来。为什么把冰糖葫芦 作为我们的第一首出场曲目，而且呢把这个自行车歌王赋予了冰糖葫芦的味道，其实也是因为觉得这个歌吧就特别适合，虽然如果你有这个技巧的话，就是一手拿着冰糖葫芦一边骑着自行车穿梭大街小巷，就特别有老北京的味道了。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我们每天的节目都会送出9+X 首口味的歌曲啊，对，九首歌代表九个味道，而我们的口味清单呢也已经公布出来了啊，大家可以找到微博一块杰克糖，每天上午9点我会准时发布清单。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找到我们，一会儿播歌的时候我就会把今天的口味清单完整版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听听聊天室当中。我家猫猫叫汪汪在微博上的留言说啊，冬季的必备甜品就是冰糖葫芦了，还想要粗线大毛衣的这种温暖的糖。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微博当中留下了你想要的口味，没问题，之后我们的音乐加块糖都会通通满足你，给你在各种各样的季节各种各样的节气或者各种各样的时刻来一点点不同的滋味，让你选择的那颗糖突然有一天和你不期而遇。那接下来的糖果是什么味儿的呢？嗯，怎么样，够酷吗？这是星期，这今天星期几？星期四，对，星期四，我管你。 大接受这么卑微，区别还手，我不太难搞，顺应所谓的大潮流。感受我真不在乎、哦 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一首胡椒味的我管你怎么样，够呛吗？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稍微点个名啊，谁问流年听千里， Jack Town 上午好，你好呀。还有冒泡的初晓，看到你了。越儿越单纯说，哎呀，感觉这首歌太飒了，早上骑单车上班特合适，特别的提神醒脑，超活力。不知道你说的是第一首自行车歌王呢，还是刚刚的我管你呢，总之这两首搭配起来呢，就有一种越来越加速的感觉。刚刚的自行车歌王是来自傅函，因为刚才有人问啊，说这歌真好听，是谁的呢？就是后海大鲨鱼主唱傅函他自己的专辑当中的一首，第一首歌就是自行车歌王。刚才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啊，就是在最后的编曲的结尾的时候没有人唱了，但是他的那个感觉一下就从地面好像慢慢的自行车脱离地球表面，开始向天空登去。总之我的脑海当中有这样的画面感，听歌的时候你脑海当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同时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味道味觉能够去让你觉得对这首歌有这样的理解。所以呢我们的音乐加块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一起品味歌曲的。九首歌由不同的九个口味来代表，你选口味我来调配。那么大家如果想看口味清单的话呢，刚刚我在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发送了大家可以往前滑一滑，当然了也可以在微博一块杰克堂当中找到我发布的歌单。看到很多很多的朋友都留言和冒泡了哈，比如说斯坦福桥生如夏花，还有秋风秋雨，无名8059，微小微，还有舍得老头子等等等等。如果有谁的名字没有念到的话，放心，我通通都看在眼里。下一首歌，我觉得它是西芹薄荷味的，因为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昨天因为一边听歌一边我就会去想象那个味道是什么，这个不能靠想象，就是以前对这首歌的记忆，而是要再重新进入到这首歌里边去感受。这个前奏可能有人会觉得就挺熟悉的哈，而这个女生的声音的辨识度也非常的高，我昨天在听的时候就突然觉得为什么这样的声音有点像西芹呢？ 趁万湖似乱，像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显得比你早，你爱的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不好，优雅都不见了，不安分的心跳，全世界都听到。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见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整晚胡思乱，总是想要逃，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糟糕，我陷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是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 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再长月光一定会冷掉，怎么办才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抱着我的哭闹睡着了觉。 来自金海心的一首《那么骄傲》，悠闲自得说：“哎，这歌去火啊！对啊，西芹薄荷味的嘛，听着就感觉特别润喉，清清凉凉。”牙疼儿说：“空灵的声音里面有一丝金属质感的线，哎，这可能就是我觉得像西芹的原因了。”幼儿越单纯说：“哎，听着多像西芹啊，那种纤维丝丝的感觉，很开心。”嗯，好像经过我的这种暗示，大家都不由自主的往那边去想了。当然也会有人说，哎，感觉更像是桃酥的味道，是刚才谁来着？我觉得每个人在听同一首歌的时候的感觉一定会不一样，欢迎大家留下你们的这个感言哈。当然了，如果在同一种时空，同一种这种感觉当中一起去，昨天有一位朋友说就像围炉听歌一样，好像就会能感受到心灵的共振，一下子就高屋建瓴起来啊。已经送出了三首糖了，三颗糖果，那接下来是什么口味的糖呢？我这个名字起的时候吧，开始写的是泉水，后来我觉得不够，它得是咕嘟嘟的泉水。听，这样的律动感就好像是泉眼在突突突突的冒着泡呢，就好像是你的勇气，有的时候多一点，有的时候回去一点。这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版的勇气。 对不起，他一直在你的心中，我还爱上你，知道这样不行，偏偏继续下去，怎么会有结果，是我想太多，没有方向，看不清在徘徊，我真的无法离你而去，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你身边说爱你。需要一点时间已久，很快就忘记，知道这样不行，偏偏继续下去，怎么会有结果，是我想太多，没有方向，看不清在徘徊，我知道夜在心里面哭泣的夜，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力气，我真的无法离你而去，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漫长的路，寂寞的夜，在心里面哭泣的夜，你明白吗？只想在你 身边。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力气，我真的无法离你而去，你明白吗？只想在你的身边，你身边。现在的心情，也许时间已久，很快就忘记。 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小奥同学说，感觉像是一首午间开胃歌。我说了这个咕嘟嘟的泉水，有人给我特别好的总结，牙疼儿说那不就是趵突泉吗？小学语文水平不错。嗯，还有宋燕君，欢迎来到聊天室，听会儿歌，听歌节奏。哎呀，狮子要去干饭了，没关系，跳跳糖我们帮你收哈。因为跳跳糖是昨天一位听友点的，是不是就是狮子点的呀？所以呢特意选了一首跳跳糖的歌。还有那个选诗意的歌的朋友别着急哈，大家所有选的口味呢我都通通记下了，之后会在电波当中和你不期而遇。那么上半时段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最后一颗口味哈。那如果你是刚刚来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想知道怎么玩的话呢，来告诉你，我们每天都会有9加 X 首口味的歌曲，你来选口味，我来调配歌曲。那所以查收口味清单的方式就是关注微博一块杰克糖，或者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查收刚刚送上的口味清单。下一首刚刚都有谁说要这个粗线大毛衣味道来着，我看看啊，我一会儿再那个回顾一下，很多人点了这个，来听听看这首有一点温暖的慵懒的粗线大毛衣。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oh, 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从2008到2022， 与双奥之城共赴冬梦之约， 拥抱冰雪，共享欢乐， 期待冬奥健儿的荣耀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迎冬奥特别策划，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让我们一起用歌声为冬奥健儿加油。

反正我已经刻在 CD 里了，然后剩下的就看大家是不是想听了，如果点的话呢，我就会给大家安排。下半时段的第一颗糖果是什么口味的呢？虽然现在是上午11:31哈，但是这是一首夜晚的空气，因为我觉得用夜晚的空气来形容它非常合适不过。夜晚的空气是什么味儿的呢？有一点微凉，有一点清新，有一点令人遐想。 遥望着宁静的夜空，你指着相助的星球，遥望着宁静的夜空，你指着相助的星球，嘴角在勾勒着温柔，带走我一抹抹哀愁。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想牵你的手，然后带你远走。如果我不对，真的就是我想带你飞。别哭，前面一定有路。就是我想带你飞，别哭，前面一定有路，仿佛幸福在不远处，你心里有我，你身边是我，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这是来自康姆士乐队的一首歌。刚才有人说啊 ，Ben 说好像这首歌是唱给小朋友的。对啊，合理啊，指着遥望的星球，你指着你想住的那一颗，想摘星星，我都摘给你。当然，刚才有朋友说想听杰克唐创作的歌曲，那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好像似乎。就把自己推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地上。那好吧，改变一下歌曲顺序，不就是这么简单吗？那就先来一首杰克唐味儿的。 当所有的声音、颜色交融在一起，那会是五彩斑斓，还是漆黑一片呢？这条穿行在城市森林里的游龙，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方向。我像一个等待奇迹发生的小女孩，期待她有一天突然偏离轨道。 谢谢仰望星空，谢谢 Luffy 名称被占用，还有兰帕德泪落甜心，好先生又老 K， 还有微蓝欢乐咖啡时光，牙疼儿变坤姐，老头子舍得小猛虎等等等等，谢谢大家的夸奖哈。我以后我说了，上次那个我们在1月2号的时候直播的时候，我说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当大家夸我的时候，我要非常非常淡定从容地说一声谢谢。 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Mr. 梁说，杰克糖应该是黑巧克力薄荷味儿的，哎，是吗？我在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混搭口味？其实我觉得，可能不同的歌曲代表的口味也会不太一样，但是我收下了，啊。刚才有人说这首歌好像有点挺适合冥想的，适合一下放空心情。刚刚是来自杰克唐口味的一首歌，那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加块糖点歌的正轨上。当然刚才呢也是满足了某位朋友的点歌需求哈。下面一首歌是月光拿铁味的，我记得刚才也有很多朋友点了月光拿铁，比如说绿野仙踪拿铁分享众乐乐干杯。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月光拿铁》吧。为什么是月光拿铁啊？拿铁是什么？就是牛奶咖啡嘛。 我住在地球上的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花园，那是白天。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项链，你一对我眨眼，我就出电。我住在地球上的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的花园，那是白天。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项链，你一对我眨眼，我就出电。告诉我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2022年每天上午11点，在音乐加快堂，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呢？啊，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在点这个月光拿铁的歌曲，已经送上了。刚才生如夏花，我觉得把我们的口味清单编了个故事哈。喝着拿铁，仰望着星空，肯定是在月亮上的花园里面。这一下子就把三首歌都串在一起了，真的棒棒的。所以刚才的歌曲就是来自牛奶咖啡的《月亮上的花园》。我们还有两首歌曲即将奉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刚才那首歌是不说再见再见，然后下面一首歌呢，我选的就是再见，这不是抬杠吗？真的，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但觉得这样的这种角逐还挺有意思的。跳跳糖口味的，你们猜为什么？你看这个吉他的这种跳动感，噼里啪啦的，是不是很像跳跳糖？听到再见这首歌，就知道我们的节目也要快接近尾声了。不过没关系，别着急，我们还有一首 X 口味的糖果等待开启。一般都说你好会预热啊，没想到再见呢也可以来暖场。 多么虚幻的枷锁，多么真实的生活，穿过漂浮的昨天，路过一起的怀念，没有 切的错过，不被看见的背面，淹没人群的声音，留在真实的角落。 来自达达乐队的再见，没错，它确实不是再见的意思，而是再点见，就是一定还会再相会的意思啦。这是跳跳糖口味的，你快听，狮子，看这个吉他的这种啊律动是不是很跳，就好像是那个跳跳糖在你口中爆开的感觉。 加块糖， 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 要什么糖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还有最后一首 X 口味的糖果。哎，刚刚我才发现啊，就是我是不是把大家的留言加精选之后，就会有人可以升级变成甜甜圈，这个名字是我起的，怎么样，很符合音乐加块糖的基调吧，回头得写一首甜甜圈之歌，我觉得不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最后一首 X 口味的糖果呢，是一部动画电影《妄想代理人》当中的片头曲，就是在今年啊、去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呢，啊，妄想代理人是在我们的这个展映单元是上映的，连续多少个小时啊，差不多得有4个多小时，是把整个它是一部一部的动画短片整个拼接起来成为一部完整的动画片，这首妄想代理人就在其中出现了很多次，每次出现的时候我都觉得啊洒脱爱谁谁那种感觉就出现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X 口味的糖果。那今天的音乐加块糖就是这样了，我是杰克糖，接下来的节目是越听越流行，让我们明天继续分糖果。